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， 不要急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怀才不遇有知音，替人带书涌金门，赏识秀才是谁人，时来运转假亦真。各位看官，有道是运来铁成金，是运去金成铁呀。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传奇呀，简直叫千载难逢。故事呢，它就发生在咱们临安。话说临安有一个名叫何云的书生，非常的勤奋好学，人呢又非常聪明，是远近闻名的人物。可是他生性耿直，不愿意攀附权贵，因此呢，一连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，都没有能够考上。一怒之下，他便决定永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可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得想办法呀，他就在永金门外摆了这么张桌子，专门给人写字。这一天呢，何云照例把桌子放到了永金门外坐定，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在他的桌子前停住了。他看了看何云摆放在桌子前的字，不由得是连连的赞叹。 哎呀，好字好字，好字儿好能怎么样，文章写得好又能怎么样，有一腔爱国之心又能怎么样。 哎呀，你看看你年纪轻轻的感叹还不少，听你这话想必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吧。 先生要是需要字啊，您就说，要是不需要，您就继续赏景。 你还真别说，我呀就相中你这个字了。 嗯， 劳烦你给我写一联吧。 好啊，我给您写写什么内容？ 我写个对联， 写一副对联，咱们就以这个眼前的情景为题啊。你看我这个上联啊，是这个龙点荷叶，湖边之水亭。下联秋沾细雨，荷塘小雪阁。哎，该把咱那个地名给嵌在里边去了。 你看看，字也写得好，点点如桃。是不是？ 嗯， 撇撇如刀。 嗯，对， 娜娜如蝉子。 哎呀，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 就夸你啊， 大蝉似的， 笔法甚是精熟。 嗯嗯， 不错， 先生谬赞，先生谬赞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 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位小何同志， 小何干嘛？ 你看一看，你这对联中“秋”字火字旁写在了左边呀， 哦、 你是不是写错了？ 哦、不不不不不，这个先生有所不知，秋，何至成熟也？没有火，何怎么能够成熟呢？啊，这么写，都可以。火在河的右面，火在河的左面，都可以。就像你像这个苏东坡的苏字啊，上面一个草字头，下面一个鱼，这边一个禾苗的禾，这个禾在左边，禾在右边都可以啊。你比如个桃李的桃，这个一个木啊，一个木照念个桃， 是是是。 许褚问张辽 啊，谁问谁呀、啊？ 对对，许褚问张辽， 问谁呀、 啊？问蒋干哪里去？ 哪儿去了？ 相府献寿桃。 博学多才。 你看，我很久没有表演八大吉祥这个节目，但我还是很瓷实的啊。 我明白明白。 所以说呀，你看这个桃字，这一个木一个照，左右结构也可以。上边一个木，下边一个照也可以， 是吗？ 啊，对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，这个不算什么问题。 哎，确实是我猜出学浅了、嗯，一直以为啊，这个火字在左边，不是在右边，它念秋， 嗯， 念左边就秋念了。 嗯、不不不，都念秋， 都念秋， 那、嗯、没有秋， 确实是， 嗯， 不错。你看你字写的这么好，有如此的博学，为什么不去考个功名，偏要在这里卖字求生呢？ 哎。先生来买我的字，那就买字给钱啊，不用教导我，赶紧把买字钱给我，然后我等下一位主顾就完了，好吧？咱们不聊别的，行吗？ 哎，说你，那拿好拿好。刚才听你这话音，感觉你应该是参加过科举考试，未能高中就心灰意冷了吧？这才是蜷缩在这里卖字为生啊！不过心里肯定有一股怨气。 没有，没有怨气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先生给的银子有点太多了，我一个穷书生，没有钱找给您啊。 实不相瞒，我这人呢，略懂相面八卦。刚才趁你写字的时候，好好给你算了一卦 哦， 看你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有股入世之气是环绕左右，如果能再参加一次科举考试，定能高中。这两块银子算多的，也就算我借给你的，等你高中那一天再还我如何？ 哦，那如此说来，您这两块银子得有二十两之多，素不相识，我哪能借您的钱啊？ 哼，等你高中了，你还来这里卖字，我自会来讨账。 哦，如此，先生拿好您这副对联，咱们后会有期。 哎呀，遇上了这么好的事儿啊，何云呢再也无法静心去卖字了，他匆匆忙忙把摊子收拾好，字也不卖了，转身就回到了家中。一番思索之后，当下决定在家用心读书，等科考之时前去报名再搏一次。很快就到了科考的日子，何云当即就报了名，没想到正如那中年人所言，他一路的凯歌，最后竟然进入了殿试。来到了金殿之上，何云一下可傻了眼了。至于是为什么，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何云， 哦，在在，草民在。 嗯，走，跟我进大殿去。 哦，好，也紧随传旨官啊。草民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朝拜之后，何云垂手站立一旁，等着皇上的拷问。他也不敢抬头，悄悄地用眼睛偷瞄了皇上一眼，觉得此人似曾相识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。何云， 学生在。 嗯， 我今天能上殿试，特别的高兴。 上殿试， 瞧你们没出息的样子。 人们说这个，嗯，圣上所举行的这场考试名曰殿试。 嗯，来， 给朕即兴做首诗听听吧。 敢问圣上以何为题呢？ 卿家知道昨晚后宫朕又多了一个孩子吗？哎，你就可以以此事作诗一首。 哎呀，那可喜可贺呀、啊！君王昨夜降金龙。 哎，生的可不是男孩，是个女孩。 哈、哦，化作嫦娥下九重。 可是那个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啊，夭折了。 料是世间留不住。 那个孩子是掉在尿盆里给淹死。 这料是时间留不住，他翻身跳入水晶宫。 反应很快啊，而且很有学识。 还有一个小包袱呢。 很不错啊，很不错。下去吧。 好。 来、来人呢、 俺在。 皇上，何云的试卷给朕一看。 在这儿呢。 说罢，皇上随手拿起身边的纸笔，刷刷点点，在何云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何字，就命传旨官递送给了何云。 何字？这个何字怎么口字在左边一口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您写了一个何字，这个口在何的左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传旨官大人，这个皇上给我写了一个纸条，这边一个口字，这边一个和睦的和字，这一个禾苗的禾在右边，一个口在左边，这是把和平的和反过来了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皇上写这个字怎么讲啊？ 这个圣上的啊意思，其实你我能揣度的。行了，这殿试已经结束了，你回去等着吧，啊，等着诏书供职。 是。 何云听罢，非常的好奇，皇上怎么会给自己下这么一份奇怪的诏书呢？他就满腹狐疑地回到了驿馆。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何云， 传旨官大人。 你去这个临安巡抚那儿听候这个何字的解释。 草民领旨。 啊，行了，去吧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呀，巡抚大人。 你就是何云呐？ 传旨官大人命草民到此来听讯，让您给我解释这个何字有何深意，请大人示下。 哎呀，你还记得你摊上事儿了吗？你 摊上 大 事 儿 了。我摊上什么大事儿了？ 你忘了当年在永经门前面那位中年人了吗？ 我记得他。我说我怎么看圣上有点眼熟呢？ 就是他。 他就是微服私访的皇上。 对啦。 哎呀， 来，皇上啊，留了一封书信给你，拿走。 粮食，何也？每一张口都有粮食吃，岂不何也？口有何，而非何有口，这绝非错字。令还欠银18两七钱交于巡抚，此中深意我已尽皆知晓，谢巡抚大人。我这就将 所欠银两18两七钱交于大人。 好好好，慢着慢着。 嗯， 皇帝命令你继续在永金门卖字半年，之后再委以官职，听候调遣。 皇上这是考验下官，我一定在永金门继续体察民情，了解世间百态，继续写我这个秋子儿啊！您放心，这个我将来，我何云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官员，这时我就不叫何云了， 那你叫 何云伟， 就这个呀。 哎呀，到了这个时候何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当初买字的那位中年人正是微服私访的当今圣上。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皇帝的另一份诏书下来，命何云入翰林院。从此以后，何云时刻牢记这个教训，再也没有写过这样的所谓错字。正所谓一字出错莫强辩，恨铁难成须磨练，忽如一日上金殿，皇帝不能等闲干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孝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像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